就紧张，但他又好心肠。如果你嫁过去，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。三姑六婆围着我说，不明白你在到底是什么。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像我犯了错。当人家阿凡顺流云渴望到的山顶，我还在原地恋爱的体外娇妻。当人家阿珍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，我还在原地装白白的替我娇妻。当人家阿姨望无尽梦里追名逐利，我还在原地。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

面对，谁在声泪俱

了时间，梦后的岁月，往事的光圈，每一瞬间都感觉，哪怕过去的昨夜是孤独的修炼，说再见不如忘掉能再 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，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。